猫鼻子，白猫黑鼻子，黑猫白鼻子。黑猫的白鼻子碰破了白猫的黑鼻子，白猫的黑鼻子破了，剥了个鼻骨壳补鼻子。黑猫的白鼻子不破，不剥鼻骨壳补鼻子。